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48集，营救天尊大作战中，邹良只好忍了不说话。只不过林业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一挑眉： 我帮忙可以，不过有个条件。 哎，天尊是你长辈，你找他应该的，还诸多挑剔。 哼，一码归一码。 说着，林业火突然伸手一指白玉堂： 你也要去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展昭默默将白玉堂往身后拉了一把： 去干嘛？ 假扮幼儿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谁才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白玉堂决胜负吧。 林彦火的话说完，众人都沉默了。吴沙无奈的叹气，心说他怎么会有这么二的徒弟。邹良扭脸不忍直视： 这货带出去真丢人。 白玉堂盯着林业火看了好一会儿，开口： 让给你啊。 不行，要公平竞争，你也要去，看咱俩谁先被拐。 这有什么好争的？ 那什么，玉堂不是外族呀。 做个假发套，反正他去我也去，他不去我也不去。 众人见林业火犯犟了，只好都看白玉堂，就见他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。展昭拽了拽他袖子： 算玉堂，为了天尊忍一忍。 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假发套啊？ 有的，我们平常暗探的时候要化妆，假扮外族是经常的事情，头套多的是啊。 黑影突然举手，众影卫默默地看黑影，那意思这是你自己的趣味吧，跟暗探没关系啊。没一会儿，黑影捧着一大堆头套和衣服跑来了，笑眯眯的： 不如我们一起。 众人接过头套，看着兴奋的黑影，只好接了发套和衣服，在一旁乔装改扮。小四子坐在石头凳子上，看着众人变装，手里随意地转着刚才那根筷子，这筷子在小四子胖乎乎的手指上转来转去，就是原地打转，也不见掉到哪儿。其实小四子觉得自己刚才第一次转筷子的时候，好像没想天尊在哪边，而是在想哪里比较好玩呢。而此时天尊在哪儿呢？刚刚出去溜了一圈的天尊的确迮路了，他没找到古玩市场，但是因为赵普的军营太大太明显，所以天尊已经回来了。他为了抄个近路，没从正门走，直接从大帐外边闪了进来，反正他轻功高，守城的侍卫自然是没看到的。天尊回到展昭和白玉堂的大帐，就见所有人都不在，于是问门口路过的一个侍卫： 我徒弟他们呢？ 白少侠他们貌似今天放假，说是要出门逛街。 哦。 天尊点点头，觉得也不错，让他们年轻人去玩玩吧，他就不掺和了。正好吃了饭又有点困，于是天尊撂下帐帘，爬上床去，搂住被子躺好，舒舒服服睡中午觉了。天尊这一钻进被窝就睡熟了，睡得还蛮香甜，其他人却在准备出门寻他，觉得他被拐子拐走了，现在正在龙潭虎穴等着众人去营救。黑影乐呵呵拿来了变装的头套和衣服，兴致勃勃地分发给众人。林业火反正不用挑，他外族特征已经很明显了，而且本来也是比较中性的长相，其他人就费劲点儿。其实也无所谓男女，天尊是男的，还不是照样被拐走了？估计对方不理会性别，就看好看不好看。赵普也来凑热闹，他也不用头套，反正他五官过于突兀，很多时候都会被误认为外族。当然了，在黑风城少一些，因为黑风城大多数人都认识他，于是赵普纯粹是去凑热闹的。欧阳少征和邹良的境遇跟赵普差不多， 基本黑风城的人都认识他俩。龙桥广有胡子，欧阳拿着一把小刀看他。 小广，咱把胡子剃掉吧。 欧阳说完，惊得龙桥广按着两撇胡子转身就跑了。公孙还挺纳闷，一旁折影帮着解释。 他常说自己啊最英俊，就是那两撇胡子。 展昭翻了翻头套，撇嘴看着黑影。 这家伙趣味真古怪，各种颜色都有。 白玉堂嫌弃地看了一眼众多头套，黑影拿了一顶白色的给他。 这个和天尊的发色很像，而且这顶没人用过。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勉强接受，戴上试了试，等白玉堂戴好。众人从身后一看，吐舌头，哎呦，背影跟天尊真像。展昭绕到白玉堂前边瞧了瞧，眯眼。 怎么？ 展昭伸手拿起一个红色的发套递给他。 是这个。 难看。 试试嘛，你跟红色衬。 白玉堂还是一脸嫌弃，不过看到展昭那身红衣服倒是稍微顺气点儿。 你也用红色，还有要穿红色衣服。 林业火在一旁插嘴，白玉堂皱着眉头看他。 这样才公平。 要不然你穿白的。 才不要，穿白色那种单调的颜色无法衬托我的美貌。 邹良在一旁叹气，白玉堂顺手将那顶红色的头套扣在展昭头上了。 你用吧。 展昭瞧了瞧自己手里那顶蓝色的，其实他想试试蓝色的。 就算是外族也没有蓝色头发的。 白玉堂将那蓝色的头套塞回了袋子里，伸手给展昭整理好假发，然后挑了件红色的衣服给他穿上，随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展昭想找个镜子瞄一眼怪不怪，白玉堂拉住他，伸手一指林业火，十分认真。 很好看，甩他九条街。 林业火回头瞄了一眼，来气儿，又是九条街。公孙本来不想凑热闹，不过小次子在兜子里翻啊翻，翻出了一个金色的发套来，爬上桌子给公孙戴上，整理了一下。 爹爹好看。 赵普在一旁瞄了一眼，眼睛笑成一条缝。 是好看啊。 吴沙伸手要去拿一个发套，林业火一把拽住他。 哎，师傅。你就免了吧。 哎，九天尊，为师义不容辞。 不是，您没头发的时候最好看。 林业火紧紧揪住发套，吴沙嘴角抽了抽，斜着眼睛瞧着林业火。 你个兔崽子， 别把人贩子都吓跑了才好嘛。 小四子打扮完了公孙，又从黑影放在一旁的兜子里摸出了几个不同颜色的发套，爬下桌子跑去殷侯身边。小四子拿了一个紫色的发套给殷侯，殷侯无奈接了发套。 赤橙红绿青蓝紫都是有的。 小四子又拿了个棕色的发套给邹良，邹良接了发套有些困惑。 我也要去。 小四子又去翻，似乎兴致勃勃，公孙将他抱下了。 少添乱的你。 爹爹，我也要去。 乖啊，抓人贩子，你不好去。 很好玩的样子。 带他去吧，我看着他。 我也去，我看着景儿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倒是觉得挺放心。只是知子莫若父，如果真是天尊丢了，小四子应该会很着急才对，现在看貌似没有吗？庞玉和包衍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就不凑热闹了，跟去看戏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众人戴着头套，穿着奇装异服，大摇大摆出了军营，往南边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的帐篷里，天尊翻了个身，就感觉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蹭自己，睁开眼一看，就见小五的大脑袋在床边。 天尊拍了拍他的头，继续睡。小五见天尊不理他，转了几圈，跑去马厩找黑霄、早多多他们玩去了。黑风城的南边，商贾云集，酒楼客栈也多，大多都是中原来这里的买卖人，街上热闹非凡，有些地方真是人挤人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起，林业火和邹良一起，赵普带着公孙父子，庞玉和包岩跟着欧阳，以及大摇大摆出来逛街的殷侯和吴沙，走入了这热闹的集市之中。大概是找天尊的时候找饿了，展昭开始寻找好吃的风味小吃，没一会儿他手里已经拿了好几串美食，肉丸、鱼蛋、烤串什么的，吃的嘴角油乎乎。白玉堂有些无奈地看他，这样子人贩子应该不会来拐他吧，估计怕被吃穷。小四子也拿着好吃的坐在赵普肩膀上，边啃边跟赵普聊天。公孙晃着一头金发，走哪儿都引来一串目光，好多人都问九王爷肩膀上的小娃是谁，传说中的小王爷，手里还牵着一个稍微大点的。元帅这阵子闲来无事，这是做奶爸了吗？旁边那个金发的美人是谁呀？火，皮肤好白好瘦好好看。赵普走着走着莫名有些气闷， 这些人这么闲啊，都盯着我家书呆看。 小四子嚼着一串鱼丸，瞧着前边的众人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。赵普扬起脸看了看他，忽然觉得小四子好像越来越淡定的感觉。 小四子，天尊真的在这里？ 小四子眨着眼，继续嚼着鱼丸，随后抿着嘴，眯着眼睛对赵普一笑。赵普愣了愣，小四子抬头继续瞧前边的展昭、白玉堂他们。赵普和一旁的公孙默默对视了一眼，莫不是天尊没被拐走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众人劳师动众出来白巡一趟，小四子会不会被揍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